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 反曼大聯盟啊！咁啊，今日咧就好齊人， 嗯， 咁咧有我啦，有夏薩特啦， 係， 係啦，有 Steven 啦， 係， 有啊 Trip Lab 啦， 係， 啊，我哋可以開足球頻道噶啦，所以，咁另外 Kenny 咧就喺隔離廠嗰度咧就做緊節目， 即抽緊， 係啦，即抽緊，咁啊轉頭會出嚟噶啦，咁啊陣間仲會有再多一堆人嘅，咁就先。講一講先啦，其實今集就特別版嚟嘅，咁啊即係係最後一集啦，酷好似係啦，咁就晏啲會交代多少少呢樣嘢嘅，咁但係大家今晚咧最緊要真係盡興，係咪先？即係真係冇諗咁多啦，開心就開心到底。咁咧我想講頭嗰一個鐘咧，就其實因為有啲聽眾咧係平聽開咩音樂情人啊。 嗯， 咁佢话今晚唔听音乐情人就听反慢，咁我想话俾你听，你冇拣错，因为我大号一个钟其实系播歌嘅啫。咁咧，我预备咗好多好歌咧，系想即系同大家分享嘅。咁其中咧，即系今日我会推介唔少嘅好歌，而呢啲歌咧都系同我哋反慢啊，或者系、你可以话系挖苦又好，或者基本上我哋系讲事实，系嘛？咁我想读一篇嘢俾大家听吓，啊各位听众，今周倾。英超四哥睇好边队？利物浦场威到尽，大炒同市宿敌爱华顿4-0，继续坐稳第四位。今季个势咁好，唔通红军有机人四踢欧联？唔好咁定住，小心曼联杀上嚟啊！曼联依家咧就差利物浦6分，都系两场波差距啫。红魔有机会追得翻，加上咧呢个红魔本身前场好手众多。咁啊，我唔想再讀落去啦，已經。咁我要真係要飛啊！咁點解要飛呢？就我想講咧，就係不得不提一點咧，就係下半季發力嘅莫耶斯嘅係莫耶斯嘅傳統。過去幾季咧，佢以前帶嘅愛華頓都係漸入佳境，季尾咧就越踢越好。咁呢篇文咧就係1月31日咧，一個叫咖喱牛腩嘅撚樣咧就寫個題目就叫做。利物浦小心曼联啊咁，其实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咁啊听过之后咧，咁我觉得我哋真系送翻首歌俾佢，即系首歌咧就系、是、大家听一下啦。 赢好吗？总会每天失眠到天光吗？大头虾。是也许很老气吧，仍关心你如每天问，最后也明白角色时已不相衬，还由他去待我，为你紧问太多，根本不回讲，束缚不来如人马座，亦因爱你令你不安。才离开不再讲，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明白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视觉像也失调，无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声线还仍然又再现，已分不清楚我位置。问太多根本不会讲， 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乐园，最后谁又会可怜的危险，连视觉像也失调，还是我太犯贱，或是我太介意太过肤浅，发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始终得不到你在留低，即使很多力投资，如今已做错，记下了自由缺点，在心痛是我的一手包办，离你心便算弥补，如何还是太迟。若然你如果有日说分歧，我这生福气也用来祝福你，仍收起曾痛到每一场起飞，而这票尾还应否舍弃。 其实呢首歌咧真系好经典嘅，咁大家都听过啦， 系 思觉失调咯，就系、是，咁、 嗯、 其实呢首歌系听众咧，即系点名话一定要点嘅，咁、 嗯、 咧呢首歌唔使谂咁多啦，啊，即系就送俾阿、 咖喱牛腩 咖喱牛腩兄同埋一众嘅咖喱牛腩兄嗰啲朋友，即系万九，俾佢哋听一听，咁啊，即系、 嗯、 极危险啦，连思觉 乜动物识听歌， 识听，连思觉。像一条命，百改不变，你亦离开很远。喂，其实就是讲紧费格逊嘅咋，唔系讲笑噶。佢哋仍然幻想紧以前嗰种王朝啊。 费格逊好似阴容远在咁样。 系啦， 但阴容远在形容死人嘅。 佢死咗噶啦，其实已经。 要讲呢啲， 真系讲，真系讲呢啲，真系讲呢啲。喂，不过 系 今季咧，我觉得好过瘾嘅、嗯，真系。 你同我梗系过瘾啦。 系啦，唔系我谂一众嘅。兄弟姊妹都好过瘾，就算捧边队都好， 车仔啊、车迷、阿米都系一样。 好有一种咧、 嗯， 就系、是完全系去翻以往嗰种感觉啊！即系以前嘅英超或者以前嘅顶级联赛，系、 嗯、 喂边个捻样喺度播查查声？我真系好想知道发生咩事 啊！ 即系我讲到边啊？屌哈萨特，你系咪播紧马？喺度播紧马啊？今日礼拜四嚟噶，唔加查呢呢个咁嘅湿鸠心机仲播？ 唔系啊，我哋熄咗呀，本身摆喺度啊，摆台面噶，边一个开着咗又摆咗喺度？ 边捻个啊？我听一定系马维迪啦，唔使谂啦， 搞破坏啊！ 搞破坏啦，肯定系。 最后一次，最后一集你都有搞破坏啊！ 嚟捻晒谱啦，马维迪，我就想讲啊，依家真系轮流转啊， 系轮流转。咁啊，我自己啊，我第一次上呢个节目啫，大家未必知系边个啦。 点会啊？ 不过可能都知道啦。咁我作为一个利物浦嘅球迷，其实啊，今年我感触系真系好大，即系正经嘅呢、这个唔系真系抽水嘅，因为即系过去嗰十几年咧，好笑咩喺度真系，唔系即系我感触好大咧，就觉得咧就系、是、今年到啦，即系曼联俾人拉落嚟，好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利物浦。咁其实你睇而家联赛排名入边，上年头四名入边。曼联走咗，上嚟嗰个就系利物浦。你可以好象征式咁，即系好象征化咁样讲，就系话曼联嘅衰落，利物浦系尽咗一个好大嘅力量喺背后做一个，即系一个先一个即系领前嘅人物咧，去即系令到呢件事发生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好感觉好好啦，希望可以快啲。 好鼓舞啊！ 好鼓舞啦，系啦。咁啊，好感受到嗰种世界轮流转嗰种。正义恒常不灭嗰种感觉，所以系想推首歌俾大家，郑少秋轮流转。 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

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智。今天再回头看这一个男孩子，我怕面对你说到生活时，后悔过往的幼稚争议。 其实我哋真係唔係呃中， 但係头先播嗰三首歌係抽撚到爆㗎喇。第一思覺失调呢， 係 阿师兄呢，唔係我哋嗰 首。呢个係刘浩龙啊。 刘浩龙啊、嗯、其实呢就慢狗嚟嘅。咁呢首歌呢即係点返俾慢狗，由慢狗去唱，就等于我哋点李克勤啲歌一样，都係咁有震撼声。 係。 第二首我哋讲轮流转呢，其实又係送返俾啲漫迷嘅。即呢、这个世界系咁嘅，你永远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即系当你喺高峰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要知道你嘅冠军系呃翻嚟嘅。 嗯 ，OK， 即系你要知道你本身你而家有紧嘅嘢，学罗渣士话斋啦， 系 要全部消失晒，其实只需半季嘅啫。 嗯， 即系嗱，呢、这个都系事实嚟嘅。嗱，即系今日有多个利物喺度啦，我哋可以讲下。嗯、喂， 好， 08到09球季嘅利物浦。 嗯。 当年嘅利物浦，大家都会憧憬住，哇！王朝好似复兴、哦，争少少就争到冠军啦， 两分啦、 啊，争四分， 两分争四分，四分 争四分就可攞冠军。全季净系输两场，和咗十场，十三四场， 输韦根，系啊，买到士宝啊，买到士宝，买到士宝系。 咁啊，大家都会话、嗯、啊，好似会翻嚟啦。点知咧、 嗯？ 之后嗰季就因为领导层玩嘢，成队波系崩盘，一路扑街到系今年叫好啲。 嗯， 咁其实曼联你要谂一样嘢，曼联嘅球迷，喂，呢、这个世界真系咁嘅，轮流转嘅，你有。咁耐风流就有 咁耐折堕。 我问返阿迷 Steven 一定有呢个感觉。你今年见到云佩斯会唔会觉得抵你死啦吴家铲。 吓边个而家屌你老味。呢啲撚人唔撚提佢啦，屌你老味，呢个呢个断脚㗎嘛，仲踢到波已经系執撚到啦，屌你老味。 咪所以就话囉，你諗下上季嘅时候大家都仲讲緊话衰質啦，条撚样琴晚入咗三球波好似好撚劲，但佢都断脚啦。 即 係好似俾嘢担走咗啦，系咪。嗯咁喂，上季我好記得一樣嘢嘅，有條撚樣叫 Kenneth 井，佢就話當曼聯贏咗英超之後，佢翻去酋長球場啊嘛， 最好嘅一個場面啊嘛， 係啊，佢話呢個係最好嘅場面、嗯、我覺得呢啲說話係戰到係第一，喂，雲佩斯呢一個反骨仔係、嗯、踢。人哋係嘛，即係你都叫做其中一隊唔係細手啦。我覺得阿仙奴同、 嗯、阿仙奴冇利物浦咁大手， 唔係細位，但係都係競爭對手，都係敵人啦。 冇、嗯、錯， 應該咁講，我諗公平啲就係、是，如果你捧利物浦好多年，整個利物浦同曼聯係長期嘅對手啦，即係好多年噶，恩恩怨怨好多年、嗯、但係阿仙奴同曼聯咧，喺我近後生呢一代呢20年咧、 嗯， 一定係個 rival 級，佢哋可能會覺得曼聯比起熱刺更嚴重嘅。咁、 嗯、 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對即係呢一代嘅阿迷咧仇恨曼聯嗰啲唔會低得過你哋 球 迷，我會睇件事咯。 唔係，所以我會覺得咯，你呢樣嘢咪輪流轉咯，即係我自己去睇咧、嗯，就睇翻啲新聞啦。最近有好多嗰啲所謂阿明仔、明哥、明叔咧，即係嗰啲明叔，就個個都出嚟就話：，唉，曼聯如果要即係再攞翻下一個嘅錦標，大概要10年時間啊嘛。 係啊、嗯， 太保守啦。我覺得即係你俾20年。講緊我講個冠軍係英冠啊、 嗯、 英甲啊、英乙嗰啲冠軍，唔係講緊頂級聯賽冠軍。喂，其實係唔出奇嘅、嗯，即係你去睇翻宏觀翻其他地區嘅聯賽、其他國家嘅聯賽，班霸降班或者班霸崩盤咧，係常有嘅事嚟嘅、 嗯。我就講個例子啦。其實講呢句嗰個名宿就係 Danny Mills 啊、 嗯， 即係以前打列斯、打過米杜士堡嗰個右閘，光頭右閘，佢嗰隊波咪就係面臨呢個情況咯，列斯。列斯应该过班都有10年啦， 破产 到而家都未上得翻英超。 系啊， 系啊，即系随时玩下手又即系可能又有啲经济问题，可能又有卖盘啦，系咪？即系好多问题都有可能会令到佢未必咁快可以翻上嚟。 仲有格拉斯哥流浪， 系 咪？即系破产咁样降班，嗯、一夜搞掂嘅，真系 一夜玩完啦。 我谂半季都冇，突然之间从一声就跌咗落去。 咁、嗯、佢扣即系被罚落去呢个尾二嘅组别啦。 仲有咧，打架波咧，打架波嘅祖云达斯咧， 祖云达斯咯， 系嘛？马赛咧， 系。 喂，其实你真系数到好多嘅，嗰啲漫迷嘅眼光你太狭窄，你记、嗯、你永远记住，点解大家咁嬲咧，咁憎佢咧？唔系因为你劲啊嘛，我讲咗好多次，系、嗯、因为你班人嗨啊嘛，你唔系用实力赢啊嘛，咁你扑街嘅时候，你就真系会好扑街噶咯。 吓、 啊，系咁嘅啫，真系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嘅啫。 球证好有实力咯， 系啊，咪就系咯。咁所以我会谂一样嘢，喂喺曼联今季。睇落去喺高峰跌落嚟、嗯，要打回原形嘅，我唔明点解会有啲傻閪咧会去踢曼联嘅。嗱、嗯，你话云佩斯中伏， 系 我理解到，但系点解马达会走咧？我觉得真系要问下曼联嗰马达嘅朋友啦，真系 冇啊，贪慕虚荣咯， 真系戇鳩咯， 戇鳩咯。 其实我都系嗰句，我谂我嗰阵时做节目都讲咗一次，佢、去曼联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为咗 guarantee 有个。正選踢嘅啫，喺我的角度，而呢一個就睇落去當其時佢轉會嗰下，好似仲有機會踢歐聯，好似，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到就即係我撇除我哋嗰個主馬講馬達個主題喺摩魯嗰度啦，咁但係如果喺馬達自己本身佢呢個選擇的而且確係好錯嘅，因為其實當其時我諗大家知係唔止一隊揾佢啦，佢有幾隊啦，西班牙有揾佢，西班牙嗰邊有揾佢啦，法國嗰邊有揾佢啦，甚至全個國米都有揾咗佢啦，但係佢都唔去呢啲，都係要去咗曼聯。咁我之後講就係、是， 點收俾佢啦，不如 係啦，我哋曼聯講馬達嘅同仁就點首歌俾佢啦， 係。 长路途没法跟他开花结成果，跑车中只得两座。忽然谁在窗边挥手叫我，遇到上帝的救助。若停下来在你手中取一个苹果，他的心也不许。虽然无限风光不想错过，然后想清楚和他原本不错。落座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前是爱不起的一个危机，差一些我将失死。车离开前宁愿忠于不敢爱你，怕幻想总比在真实中凄美。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口子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 首歌啲听众好中意，我发现。 多谢大家。 我读下啲留言，我觉得要呢首歌，尤其系嗱，我哋一播落错车之后咧，其实就系讽刺马达嘅。 嗯。 咁咧，即刻已经系有一扎嘅听众即刻留言，就话嗱，我读下啦。马达一早就应该去华伦西亚啦，即系翻翻华伦西亚啦。诶、哎，真系听摩佬讲都戇鸠到震，而家仲要做咗只多嘴狗。咁啊，还屌鸠马达帮所有车迷出气、哦。咁然后就话呢个系精神病嘅典型例子。咁跟住咧就话。要讲歌词，你话真系才学到贪心的人就喜欢偷可乐。咁其实我都要为阿马达平反，佢都唔系贪心嘅，佢戇鳩啫，同阿莫言先一样，都系衰戇鳩，即系冇嘢衰嘅衰戇鳩。咁嚟好大镬嘅呢样嘢。但系呢首歌词都好正喎。嗱、嗯，我 唔系我好同意诶，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奥运呢个捻样咪系咯。 系啊，呢首都系 啱咯，完全啱晒， 真 系 好学我咯， 啱晒。 咁但系佢唔系喺车路士走嘛？如果你真系要讲喺马达就嗱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哇，几捻好啊！即系你睇下，即系而家嘅车路士咁，即 起码英超冠军好大机会先啦，系咪？ 或者欧联，或者唔好讲今季啊，放眼未来， 系 即系除非摩佬突然之间发神经嘅啫。如果唔系，你话要稳定地可以喺争标，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佢最好笑就即系话嗱，有句就话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咁而家好明显睇都唔好啦。 嗯， 佢走嘅其中一个原因为夏萨特里系车迷嚟知，佢话要踢世界杯啊嘛。 嗯， 冚家拎之后嗰场有赛冇召佢入去踢，你都未入选都冇谂埋。 咁冇辦法啦，呢啲嘢咁好悲哀嘅。咁頭先個歌詞已經講咗啦。咁貪心嘅人總會兜錯路，咁神經嘅人都會兜錯路噶嘛。有 PSG 唔去，有呢個西甲啊， 皇馬呢啲唔去， 係咯，即係偏偏要揀一隊，即係即係高，即係熱廚房，即係嘅曼聯去。咁你係咪覺得？即係嗰一隊，你能夠一人之力可以由佢咁亂嘅亂局撥翻正咧，其實冇可能咯。 阿爺頭先講話神經病都係有啲跡象嘅，即係頭先講起咩三月可以上翻前四咧，我計過數咧，發覺原來嗰陣佢講嗰陣咧，原來已經係剩翻三場波，但係落後緊十一分。咁請問九點可以大過十一咧？除咗有扣分制之外， 如果譬如話。你話有啲即係譬如話摩連奴想賣你，或者呢個艾巴莫治話見到靚價就賣你，你有權唔簽噶嘛張約，即係你有權唔去噶嘛，去第二度都冇辦法㗎，佢唔可以逼你夾硬要你過去噶嘛。 好揀唔揀啦，講到尾一句到尾就係、是、你老尾你走。我哋都戥你唔抵，但系问题你好拣唔拣，拣一对全世界唔捻中意嘅，唉，只能讲一句，你真系落捻错，上捻错车，又落捻错车啦。 我觉得佢上啱车嘅，真系，即系个当其时嘅打法好啱。但系你话，诶、哎，摩佬同佢个战术完全用唔到。其实我同情佢 嗰架车唔系呢架车，我讲上捻错嗰架慢车。 OK， 而家系扑街嘅，完全系睇到。不过我又觉得。笑鸠完佢之后，其实我有啲嘢想讲嘅，关于马达就系、是、有一啲嘅听众，尤其是系车路士球迷，佢会觉得我哋初嘅时候叫我哋唔好屌鸠马达，但你睇翻呢两三个月嚟马达嘅所有言论，系证实一样嘢，曼联系有种病毒，你一去到咧，就会黐捻咗线嘅， 系 完全系发捻咗神经嘅会，咁 咪叫疯狗症。系咪俾狗咬亲？ 我唔捻知啊，即系个个都系咁嘅，真系。我真心讲，我觉得马达系都几君子嘅，即系俾我睇佢球场踢波又好啊，出嚟嘅形象系我唔觉得佢会黑人憎咯。即系你话憎佢嘅人系，我谂除咗宿敌嘅球会唔中意佢之外，我谂大部分人对呢个人嘅印象都系好嘅。咁但系你落错车，上咗贼船，依家冚家铲啦。咁我觉得即系完全系自杀嘅。咁啊。我有首歌想点俾曼联嘅球员同埋球迷听咯， 系少林足球啊， 唔系到呢一刻佢哋仍然即系而家好啲啦吓，而家净系会幻想有欧联冠军， 系， 但系讲咗上个礼拜都仲幻想有前四，我真系好想话俾你听，其实你哋已经被取消资格噶，即系你已经冇捻晒我啦，你完全被取消资格 ，OK？ 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平日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旧笑话，安慰可免则免。 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治得他？我也不知道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笑之他，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另一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了我的脸，宁愿听够笑话安慰可免执念。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治得他？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哦，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人生意。 系讲几样嘢， 系 第一送俾马达，佢觉得自己揀啱咗，咁點知上咗拆船其實已經取消資格。喂，有幾句歌詞好撚正喎。 不過我想問下呢，獅子你覺得輸廿幾分算唔算輸得很遠？ 最怕其實是輸得很遠，還不知道惹人生厭。 同埋呢，莫耶斯呢成日話好勤力㗎嘛，返71㗎嘛，咩咩努力掙扎啦，我好努力呀，哇好啦好啦好啦， 只知道付出以後都不知怎算。又最絕話嗰句係咩呀？当选了是他，即系佢而家 操身温啊 嘛！呢首我仲唔捻系抽捻爆你？嗱，呢首歌咧，其实我哋听众咧要求要点嘅。咁其实如果听众冇讲咧，我都有谂过呢首会 on list 嘅。咁但系我其实拣咗今日呢堆歌之后咧，我反复有听啊，我好完全个人俾呢啲歌词牵动住自己。 我都本身咧谂住系呢一首歌啊，不过咧系彭玲唱嗰、那个 version 嘅。 不如我想夏萨特唱嘅 version。 哇，大佬咁 嘢。仲有咧呢首歌有样嘢好笑， 好啲 好笑嘅，你听翻咧。即係一開始做咩老友看見我也會驚訝嘛，平日杯酒不沾，今晚總喝不厭。嗱，平時你贏開嘛， 喺個酒吧嗰度，喺酒吧嗰度扮 啱啱先啊。嗱，仲有一首嘢啊，我用一首歌去完結第一節。咁咧就大家都知啦，曼聯係以前是冠軍啊嘛，怎會掛做後備愛人啊嘛，係咪先？我送首16號愛人結束第一節，我陣間第二節翻嚟仲有好嘢玩啊。 苦苦堅持。